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二十集。另一边，云建威被紧赶慢赶送去诊所，好在检查过后就是脚腕扭伤，手擦破点皮，以防万一，医生让两个大人最好还是带小孩去镇上医院拍个片。云建威嫌身上脏，无论如何也要洗澡换衣服，两人只好先把人带回家。彭玲去厕所给云建威的专属小澡盆倒热水，拿塑料袋把云建威手上贴的药贴包起来。云建威坐盆里费劲地把自己洗干净，折腾半天才换好衣服出来，还差点在厕所里摔一跤。他洗完澡，齐峰也回来了，彭林看他衣服灰扑扑的，诧异： 你这是摔哪儿去了？ 齐峰把自行车停好，答： 打架了。 齐高荣这下也诧异看着他， 和杨家那小子？ 嗯， 咱们得带薇薇去镇上医院看看，给她的脚拍个片子。 齐峰回房里换了身干净衣服，去后院厨房搓把脸，回屋时到云建威房门口敲敲门，里头应一声，他才推开房门。云建威正坐在床上翘着一只脚穿袜子，他扭伤的脚不能沾地，因此姿势颇诡异。齐峰过去把他扶起来，帮他把袜子穿好，找来他的鞋给他套上。他背过去，云建威熟练地往他背上一趴，他抱着齐峰的脖子。洗过澡后心情好起来，脚在半空一晃一晃的。 哥哥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在那个坑里看见一条蛇，那条蛇是褐色的，脑袋尖尖的，看了我一会儿就走了。你知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啊？ 应该是普通的草蛇。 哦，它竟然没有咬我。 你不乱动，它就不想咬你。 齐峰看起来难得有些心烦意乱。云建威掉下去的那个坑是在山里捕猎的人挖出来的坑，专门用来抓兔子、野雉和穿山甲这类动物。洞顶上用枝叶盖着，底下摆着好几个捕兽夹。山中原先有很多这种洞，后来是管得严了，这种情况才慢慢减少。云建威掉下去的坑是个废弃后没来得及填上的捕猎洞，否则如果里面有捕兽夹这种东西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这也是为什么齐峰会如此恼火，大人们显然也心有余悸。齐高荣开着朝村长借来的面包车往镇上飞驰，彭林坐在后面和云红洲打电话。云红洲在电话那头火急火燎，当晚就驱车赶到了镇上医院与他们会合，直到看到拍片的结果显示小孩骨头没事，才松了口气。看到大家都为自己这么着急，云建威反而不撒娇了，在爸爸面前大夸自己有多么临危不乱，多冷静。看到齐峰坐在一旁闷闷不说话，又去抓齐峰的手，对云红洲说： 哥哥特别厉害，能把我举起来好高啊，一下子就把我从坑里抱出来了。 那你谢谢哥哥没有啊？ 谢谢哥哥。 齐峰却沉默半晌，说： 对不起。 云建威愣一下，云红洲倒是明白他的意思，安抚地摸摸他的后脑勺。 阿峰，别瞎想，这件事不怪你。 他呀，觉得自己没保护好弟弟，心里过意不去，刚才还和那杨家的小子打了一架。 云建威听了心里顿时乐开花，面上还要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，捧起齐峰的手： 哥哥怎么打架了？手疼不疼？我给你揉揉。 齐峰没让他揉， 只反手把他的手轻轻握着。当晚云洪舟没走，和他们一起回了灵来村。第二天一早，杨家鹏被拎到齐家院子罚站。云建威乍一看杨家鹏吓一跳，一张脸本来就胖，昨天被爹妈一顿混合毒打后肿成猪头，走路姿势也别别扭扭，一看就是屁股被打开了花。进来的时候被他威武高大的爹滴溜着，刚站好就又挨了一巴掌。 给老子好好道歉。 云建威看他这副被揍得蔫蔫的样子，反而不想告他的状了，觉得他活该，又觉得他挺可怜，抱着齐帆的胳膊躲在哥哥后面。吴秀叉腰瞪着儿子， 哑巴了，平时不是挺能横的吗？ 杨家鹏哭得抽噎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声音像蚊子嗡嗡。 对不起。 大点声。 我不该把你骗去山上，也不该把你扔在那里，对不起。 云建威觉得杨家鹏这副丧眉打眼的样子实在太好笑了，为防止暴露表情让自己看起来太幸灾乐祸，他埋头往齐峰胳膊里钻好挡住脸，含糊答： 没关系，我原谅你了。 杨家鹏的爸爸是个暴脾气，看见云建威手上包着药贴，一只脚也不能落地，娇娇嫩嫩的一个城里的小娃娃，被他这不长脑子的混账儿子骗到山里差点走丢，一想到这儿气就不打一处来，抬手又要揍杨家鹏。 兔崽子，胆子越来越肥了，我今天非揍死你。 杨家鹏嚎叫着抱头鼠窜，父子俩一个抓一个躲，一旁彭玲和云洪舟连忙去拦，院子里一时十分热闹，云建威正躲着看热闹看得津津有味，被担心他站久了腿不舒服的齐峰抱起来带回了屋。云洪舟在乡下住了几天，没事与老友打牌喝茶，晚上等孩子睡了再喝点小酒，坐在院里的竹椅上纳凉聊天，全当休息放松。云建威肿着脚踝也要坚持做他老爸的导游，天天指使他爸背着他去这里去那里，介绍路边的野花，邻居家的大黄狗，山里的虫，都忘了他爸从小是在市里长大的。这趟来云洪舟要带儿子回家，临走之前云建威终于想起被自己遗忘的奇奇微微历险记博客，他费劲拿手机登上博客，仔细一看还真有几个人在博客下面留言。 哥哥你看，有人认出这个天牛了。 云建威拿着手机去找齐峰，把留言给他看。 是大体型的黄斑星天牛，哎，他们还说你画得很形象呢。 其他的博客下面也有人留言，指出了那些不认识的植物和昆虫的名字。齐峰一边翻看一边记在本子上，手上拿的是云洪舟送他的黑色钢笔，写下的字端正好看。云建威在他旁边絮絮叨叨： 哥哥，你记得放假了要去找我玩，要带上你的本子，这样我才能把你发现的新的虫子拍下来发在博客上。 嗯， 你送我的干花我就带回去了，会摆在我的书桌上，每天都可以看到。鲜花已经谢了，但是我都拍了照片，你看。 云建威把手机里的照片翻出来给齐峰看， 这样就能永远保存下来了。 他趴到桌上歪着脑袋看齐峰： 哥哥，你会不会想我？ 齐峰看着他深黑的眼眸明亮，他点头说： 会。 然后顿了顿，鼓起勇气轻轻摸了摸云建威的脑袋。云建威马上高兴地把脑袋往他手心蹭，很轻易地靠在他手臂上。 我也会想你的，明年暑假我再来找你玩。